朝鲜大力推进黄海南道康陵郡国际绿色示范地区的开发工程。康陵郡临接大海，条件有利于开发绿色地区。海岸水域有海参、扇贝等水产资源丰富，风力、太阳热、潮力等能源也丰富，还可以进行浅海养殖。康陵郡有充分的条件可以采用有机耕作法来改善生态系，还可以采用环形循环生产系统来保障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在国家的关心下，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和世界发展趋势，最近制定了一项将康陵郡整个地区开发为国际绿色示范地区的总规划。据规划，将在康陵郡辟建旨在生产并销售绿色制品的工业园区、现代化的下部结构设施，以及居民地区、沿岸地区、山林地区、多功能旅游地区等。此外，还推进制定各部门计划，打造有利于投资活动的环境等工作。